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官园桥到复兴门桥南北双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对，今天我们可以说好久不见了吧？ 你终于回来了。 对对对，因为前面一个周四周五呢，可能虽然是工作日，但是大多数的朋友还没有上班。 嗯， 至少我身边是这样的。 嗯， 但是今天怎么着？你们总该上班了吧？啊， 恢复到正常的工作日的状态了，而且现在有很多学校已经开学了哟。 对，所以我们现在心情呢，应该变得更好一些了，至少。我们都一样了，是吧？ 对， 好，那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呢，就陪伴各位的下班之路。首先，还是送上一首歌给此时此刻在下班的朋友，好不好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不知道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心情带回来给我们、 啊、对，反正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上学的那些年了。嗯。 To what you try to be, your individuality. When the world is on your shoulders, just smile and let it go. If people try to put you down, just walk on by, don't turn around. You only have to answer to yourself. Don't you know it's true what they say? That life, it ain't easy, but your time's coming around. So don't you stop trying,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Hold your head high. 朵特别好的说，哎，这歌怎么里面感觉像有一些进去一些不是原声的声音，是主持人唱歌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哪叫唱歌呀，我这叫哼姐，好吧。这首歌听了以后就会让人的心情变得特别的好。 对，其实你今天放这首歌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首歌叫 Don't Stop、 对，有一个 John Lynn 的版本是叫 Don't Stop、不知道过了一个年之后大家现在心情怎么样呢？说老实话，我估计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节没有过够，是吧？ 对、现在可能分为两种状态，有一种朋友呢现在正在办公室和大家分自己家乡的特产、还有一种呢还就没有开始正确的上班时间。 对，还有晕晕乎乎的在下班路上的朋友、或者还有自欺人觉得这个节还没有过完呢，正月十五还没来的，着什么急啊。好久不见了各位，听歌的时候欢迎你们找到我们，也说一句好久不见，如果你们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们的，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发微信给我们吧。 你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望着你，你的歌声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年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又有谁知道，好久没到这个地方来，这里的人每个每个变了样，是否记得当初我为你们唱的歌，是否记得一路花儿为我们盛开，越美越来越可爱，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望着你，你的歌声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年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又有谁知道， 好久不见了，怎么好像感觉有点认不出来了呢？哎，发现脸圆了好几圈，阁下是哪位啊？我是一个有缘的我，哎， 胖了十斤的你。 对，好久不见，来自五五六六。 王牌推荐， 这歌呢就听着就感觉好像还在过年的样子哈、反正要送给 很多有一段时间没见的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了。嗯，我们赶紧来看看这一周有哪些文娱热点好不好。 北京德云社戊戌伊始开箱相声专场演出呢，本周五在北展剧场上演了。嗯，其实之前我们就和大家介绍过说，旧时的这个戏班啊，春节前有一个封箱演出， 是 春节之后呢，自然就有开箱演出，就是把这个戏服和道具从箱子里再拿出来， 对，就是代表一年的演出又开始了。嗯，所以其实开箱演出和封箱演出呢，都是很重要的演出。另外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名剧《谋杀启示》本周五北京剧空间剧场上演。如果你喜欢这种推理小说啊，这种剧目的话呢，你会肯定会知道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是谁。那这一部其实讲的就是一场预先就张扬的谋杀案。嗯，就是有神秘凶手先在报纸上刊登了启事，就告诉大家，哎，几月几号将会有一场谋杀，然后呢，到了指定的时间地点，案件真的发生了啊！就很多人很爱这种推理类， 凶手到底是谁呢？有种天黑请闭眼的感觉。 反正没有柯南来掺和这事儿哈，暂时还不知道。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有种开箱演出的感觉。 即刻出发，来自即刻俊逸。 唱歌时的呼吸。拥抱时的双手，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从心头穿过阴谋，变成了后，疼过的心都看懂。 我愿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有那个最初真的我，即刻出发。 每次想你时候，都灵犀相通，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因为爱学会保留，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 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欢迎回来，2018年刚刚过完春节啊，或者准确的说 我们的假期结束了、这样一个傍晚继续陪伴大家，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正月十五还没到，这个节还没有完全过完，但是呢应该大多数朋友都开始上班了。大家辛苦了，要开始新的一年的忙碌了。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工作日啊，在这样的一个傍晚都有我们相伴，并且呢我们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文艺的文娱的事件啊，包括生活，我们来 填充 、对，让这个城市的傍晚或夜晚变得精彩起来。 对，而且这一周呢会有很多的文娱热点哦，还有很多很期待的电影要上映了。 来说说看吧，一个是备受关注的电影，很期待啊，就美国电影《金钱世界》是本周五全国上映，因为它其实算是真实的事件去改编的嘛，讲的就是前世界首富石油大亨保罗盖蒂的孙子，然后就被绑架了。但是他去拒绝支付赎金的故事、当然在这样的电影当中老戏骨是必不可少的， 对，克里斯托夫·布鲁诺啊、然后呢在此之前据说啊他是临危受命的，临时被找来接替这个丑闻缠身的凯文·史派西、但是呢他凭借自己非常精湛的演技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提名，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一个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所以就是确实是在机会来临之前我们可能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但是大多数的朋友可能不觉得那个机会，他也不知道那个机会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想啊我就再闲一闲吧，再晃晃点吧啊。但实际上你看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他就没有错过啊。当然还有一个去年备受全球电影奖项肯定的大热影片，我们要推荐的是三块广告牌， 在本周五全国上映了，终于上了。 对， 这部电影呢去年曾经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剧本奖，还有美国金球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以及最佳男配角等等等等很多奖项。 真的，因为这个电影看过的人啊基本上表示说零差评、就是也有影评人说一部文艺电影啊，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应该就是说节奏缓慢，然后你如果你睡眠不好可以去考虑去电影院看一个这个电影 容易睡着， 对、但是能把文戏啊然后呢拍的又这么扣人心弦，因为你没有太多什么武打的场面或者大场面之类的，但是呢你又会觉得说全程没有时间想让你去洗手间，就这种感觉其实还是挺不简单的一件事儿。 对，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去在这周五的时候和自己的爱人或者朋友去看一下。 对， 它的剧情有点像看不见的客人。 但是大家看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类型吧。这歌应该是里面的插曲。 I heard her cry on a summer storm. I loved her but she did not know it. So I don't think about her anymore. Now she's gone and I can't believe it. So I don't think about her anymore. If 3 and 4 were 7 onlyWhere would that leave 1 and 2? If love can be and still be lonely, where does that leave me and you? Time there was and time there will be, where does that leave me and you?I'd tame him down and ride away. And if I had a flying schooner, I'd sail into the light of day. If I had your love forever, sail into the light of day. Pretty songs and pretty places.Places that I've never seen. Pretty songs and pretty faces. Tell me what their laughter means. Some look like they'll cry forever. Tell me what their laughter means. Well, if I had a buckskin stallionI'd tame him down and ride away. And if I had a golden galleon, I'd sail into the light of day. If I had your love forever, sail into the light of day.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王牌。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如果你现在已经恢复了上班，或者说你又重新听到我们的声音，欢迎你来冒个泡到白洁 FM， 我们也来互致一下新年的祝福好了。 对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发送这个好久不见，代表对我们的想念。 对，嗨，不用那么刻意吧，反正有时间互动了。最近呢，好像看到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女子偶像的组合，他们再一次呢，就是重新又在一起了。 嗯， 对，就是因为我们 再去艺吗？ 不是，因为上周我们说了那个 FIR， 他们这个算是解散嘛，因为女主唱离开了嘛。 嗯， 然后其实觉得比较惋惜，但是其实今天就看到了这个 Fall in Love， 他们再一次合体或者合作吧，这么说吧，再次合作这么一个消息。因为你知道那个组合成立的时间有多早吗？ 嗯， 2000年。 哦， 对，2000年就有了这个组合了。然后四个女生，然后她们那个时候的造型，你再翻回去看的话，会觉得哇哦！但你也不要笑人家，那个时候你 还挺可爱的， 那个时候你也是那样，好吗？后来她们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发展，那当中发展最好的当然就是杨丞琳了。 现在也是和小眼睛男士在一起 啊、对，睁大了，瞪大眼睛看他是谁。好，然后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但是我们想说，现在当这四个人再一次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并不一定去感慨唏嘘的是他们如何如何，只是会想到说当年那个青涩的你在听他们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个可能女生会更有发言权吧。 对，就是当年听他们的歌就可能是那首1001个愿望啊，或者是命中注定啊这些的歌。 对，好吧，我们来回忆一下看那时候一首四人女子偶像团体的组合的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风格。 我知道我是个讨人厌的爱哭鬼。 然后呢，宁波的电话已关机。我们来听命中注定 Fall in Love。 一个人又躲在屋里，我等你说对不起，忘了等了几个星期，爱情最近跌进谷底，又加上天气怪异，想你想到快要不行，我最近总是没元气，一阵可惜，不清晰看见别人爱来又爱，看见别人爱来又爱，却想碰见你，我和你第一次心有灵犀，轰然你说我想。 带着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Fall in love。 嗯，有很多朋友，发来留言说，满满的少女的回忆。 对， 就是刚才我们还在说啊，就是每次回想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在 KTV 里，当年会有很多女生重组属于他们自己的组合。 对，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接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嗯、夏天，夏天悄悄过去。好，不吓唬大家了。因为确实时间在不停地往前走，在不停地转动着、嗯、当年的那个你已经慢慢地长大了啊、 嗯、现在新年的伊始了，而且很多朋友都已经正式开学了，我们重新开始吧， 就是不要犹豫，大踏步向前走， Keep on moving。 好，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 Penny 带配你 时间快转， 下一个假期在哪里？ 看窗外的风景，看天空蓝得多么熟悉，看日历一页一页死去，看自己老去，听风轻轻吹起，听阳光笑得多么美丽，听耳边传来句句旋律，是自己声音。 先到明天，本市扩散条件整体不佳，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差，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

欢落雨伊伤心。虽然不管我的地址，想叫伊是我的兄弟，拢这么久都煞煞去，想想秋天特别过去，伊的冬天来临，伊的行李，伊我的等待，敢讲爱我抱伊。 好久不见，来自周董，送给很多好久不见的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今天凌晨呢，歌手陈粒发了一条很简短的微博，说这个易燃易爆炸，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歌啊，词人之一尚梦迪去世了，让我觉得有点遗憾，因为这首歌其实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对吧？ 有很多人表示就是通过这首歌才知道的陈粒，而这首歌的作词人有两位，一位叫做尚梦迪，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还有一位叫做骈然。 对， 歌词其实也受很多歌迷推崇，尤其其中的很多歌词啊，就是可能很多人喜欢的不一样，我比较喜欢那句，就是赐我梦境，还赐我很快就清醒，还我纯粹，还还我赤裸不迷颓。 就是词写得很大胆，很歌里，然后同时觉得又很有才华的样子。那这个人，就尚梦迪这个人，他比较低调，因为微博显示说，小姑娘1996年出生，今年才只有22岁，她是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是我的母校。哇哦，我的这小师妹哈、啊，平时喜欢听民谣，爱好音乐，此外就没有太多信息了。当然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一句留言还算是写的比较诚恳的， 少了一位人间妙手，多了一位天堂诗人。 易燃易爆炸，来自陈粒。 爱自我，很快就清醒。 愿我如烟，乃愿我万里有蓝卷，看我痴狂，还看我风趣又端庄，要我眉眼，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渡，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断肠为我了人。我眼睛透身，似我身房，还似我缺氧乖张，有我美丽，还有我贪恋着迷，愿我百岁无忧，还愿我徒有泪流。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最最爱。 刚才有点小的小的这个悲伤啊，我们来说换个气氛啊，说点开心的事儿。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有个老牌的金属乐队，大家都很喜欢，就是 邦乔维， 对邦乔维。然后他们和这个忧郁布鲁斯乐队、汽车合唱团就是 Cars 啊，还有这个平台西蒙五支乐队，他们应该是经过大家的一个票选，最后入选了2018年的摇滚名人堂。其中的邦乔维的这个得票数是遥领先，在所有的乐队当中呢，投票是排在第一的。 掌声！ 对，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 对啊，2018年4月14号呢，也就是第33届摇滚名人堂颁奖礼将在美国的克利夫兰举行。 对， 邦乔维也将登台表演。据媒体报道说，最近其实为了筹备这次演出，他们也重组了乐队的经典阵容。 对，就是把那个几位离队多年的乐手重新给招回来了。 比如说， 包括93年就已经离队的前任的贝斯手萨奇和2013年离队的吉他手桑布拉。 嗯。 在摇滚名人堂的官方介绍当中是这样去描述这个邦乔维乐队的， 说超过1.2亿张唱片，超过2600场世界各地的演唱会，他们见过超过100万张粉丝的脸，毫无疑问他们拥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啊。 对，真的那个音乐就属于特别特别燃的，它可以瞬间就把你的情绪点燃的那种。 对， 当然在本届的摇滚名人堂的这个提名的名单当中，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包括有老牌的乐队 Radiohead 啊，也是赫然在列了，但是其实没有获得最终的入围资格，因为他们这个也是老牌的乐队啊，但是这却是他们第一年拿到提名。因为摇滚名人堂有一个非常苛刻的标准， 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想获得这个提名资格，他们的首支歌曲或者首张专辑发行必须满25年。 哦， 可见有多难。就想象一下，如果50岁你发首张专辑的话，可能75岁才能得到提名的资格。 不知道我现在还来不来得及。 身体一定要好呀。 啊，对于这一次入驻摇滚名人堂呢，这个邦乔维的键盘手大卫格莱恩是很感慨的，说我们这一帮人就像是生活在梦中，然后呢上了一辆不知道去开往何处，也不知道开多久的公共汽车，只是怀着努力前行实现梦想的信心，结果呢美梦居然就成真了 啊。 Dreams come true， 对， 照进现实的感觉。 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首来自于 Bon Jovi 乐队演唱的歌曲 Have a nice day。 月亮代表我的心呢、 就因为我们放错了对不对？ 爱你有 真的是他们唱的。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听几句啊， 中文真的还挺好的。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 叫我 怎么会这样？ 就是看大家对于这首歌，就是他们翻唱这首中文歌的一个评论里面最好笑的一段是什么？ 什么？ 就听这首歌的感觉，就好像看着施瓦辛格在用吸管喝啤酒。有些觉得就听完以后觉得我还有机会的朋友觉得你真是太抬举我了。对， 真的 Bon Jovi 的风格也不应该是那种 It's my life 那种感觉吗？ 不是，我们要做一个就是换位思考。 嗯， 他们唱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你试试有几个中国的乐队能够去唱好吧 Nice Day 唱成那个样子的。 对， 对不对？ 你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哎，你很有潜力哦。 唱这首歌 PK 一下是不是？好吧，还是把他们的音乐还给原本应该属于他们的样子。 终于来了 ，Have a nice day。 刚刚入住了摇滚名人堂 ，Bon Jovi。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艾科今天带我们去到什么地方，有新发现了什么内容，而且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的奖金数已经达到了 900块， 没记错哈。 王牌新发现， 400年前，诺查丹马斯在法国南部的小镇仰望头上的云彩，对未来他说了什么？ 给我一双高跟鞋，我就能征服全世界。 他对许多东西都过敏，米面，他是对生活过敏， 反对菠菜，拥护带壳的蜗牛。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前几天有个闺中好友来北京相聚，在简单谈笑之间，我看到了他那张兴奋又略带稚嫩的脸，仿佛又把我们拉回到了10年前。他说他来北京是来追寻自己的，而自己心中的声音只能在这里找到共鸣。随着他的脚步，我们去到了东直门，那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小剧场，是很多喜欢话剧的文艺青年集聚地，也是很多人的灵魂归所。这个剧场呢很小很简朴，但很雅致，我们能直接看到美术的陈设，道具的摆放，也正是因为小，所以舞台上演员的一颦一笑都能看得很清楚，他们的表演呢也是在为我们提炼融化生活本身。我记得他跟我说，话剧其实非常象征和形式，不像电影和电视剧那种努力让你忘掉荧幕的距离而再现生活，话剧却是让你记得这个舞台，告诉你这是剧场在表演，所以我们更多能感受到一种萃取，萃取生活智慧的精华。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高楼和街道。 虽然天已初春， 但夜幕的北京仍旧寒意十足。几个话剧爱好者挤在小小的观众席间，去忘掉生活而去感受话剧艺术，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此刻让我想起了这个小剧场的得名，不单是剧场每个细节都有蜂巢的图案设计，可能更多的是激励那些像蜜蜂一样不辞辛苦为了戏剧理想不断努力的人。这里除了常规的戏剧演出之外呢，还会举办一些画展、摇滚音乐会、戏剧沙龙、戏剧大师班，还有当代诗歌朗诵会等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所以呢，这里成为了很多青年艺术家的上相地，也是存放每一颗文艺初心的小小八音盒。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剧场是叫风动剧场吗？ Open my eyes in the morning rain and gently fall out black shoes clouds slowly drifting by crying under the sky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我们把问题再重复一遍吧。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小剧场是叫风动剧场吗？ 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赶紧的谁来抢900块现金红包就在等着你们了啊。 首先你要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然后就可以发来你们认为的正确答案了。 那是你只有18岁，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哦，好久不见，欢迎回来，我们等你很久了啊。喂，从上星期四我们就已经开始上班了，不知道你是不是。总之欢迎你继续在下班路上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希望大家在狗年一切顺利啊，事事都旺。 对，刚才有朋友就是很不友善啊，就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 say hello 说好久不见的同时，还说哎，怎么默默的发现自动回复当中你们俩的照片就是有点变得圆润了呢？ 那是年前拍的吧？ 对，那年前拍 啊，是吧？故意表现出圆润的样子，让大家能过个好年。 就其实，在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渐渐变得圆润了。 是有一个趋势的，对不对啊？说了那么多，不光是我们要送上新年的祝福，稍后呢，我们还要实际行动，用我们的900现金红包表示心意，看看今天会连线谁。我们等待一下稍后的 call in， 看看今天会打通谁的电话。顺便呢，我们的好朋友们，他们也送来了他们的新春祝福，送给我们可爱的听友们。 大吉， 大家好，我们是 五月天， 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 2018笑口常开。 你是否问过自己拥有什么，为了要拥有那些付出什么，追求的人生换来那些什么，最后能带走什么。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一不想但是无聊的话题陪着蓝蓝天空，我们都能对视遥控，我们曾热烈啦啦的战火，那一首普通通通的心动，多年后我们是否依然是那一个你，那一个我，和岁月轻飘淡淡的流走，我们的爱呀呀呀呀呀，最重要是什么，我们曾热烈啦啦的 们狗年大吉。 大家好，我们是 五月天， 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 2018笑口常开。 OK， 好了，谢谢 Mayday 送上的新春的祝福，同时听到了他们的一首什么歌？什么歌？ 叫做什么歌？什么歌？ 什么歌？ 就叫什么歌啊？ 对，来自一个，反正我没有去看的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啊，叫捉什么？捉妖记？好吧，回来了，我们看看今天的听友幸运的朋友是谁 ？Hello， 白姐。 嗨，你好，我是你是哪位？ 你 是哪位？ 我在年前接到过一次你们的电话，然后年后第一次参与节目又接到你们的电话。 啊，这是一种巧合吗？还是就是 年前你什么时候接通你的电话？我在吗？那次？ 当然在。我你问过我网名叫什么，我说了你没有听清楚。 你看，你选中你了，你就好好的参与，你还非得告诉大家，我以前来过啊，你看我多幸运啊，你看你们什么天都选不着，你看我。 你知道还有很多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说，那我们已经从头开始听到尾，就没有一次被选中过。 关键你参与完了以后， 没有没有， 招恨的不是你，是我好吗？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我真的很幸运，或者说跟娱乐最王牌太有缘了。真的是想表达这个。 好吧，谢谢你啊。我不知道那今天你有没有把握能够这个挑战成功。既然机会来得这么难得，或者说这么幸运了，我只有祝福你 了。好吧， 好吗？加油。 谢谢谢谢，加油。 你要把收音机关掉，旁边那收音机关掉了吗？ 关掉收音机了，现在是用手机在接听。 OK， 我们开始今天的答题了啊。上次你应该挑战失败了，对不对？ 对，然后我送了一个大爱的祝福所有人新年快乐。 好，谢谢，谢谢啦，我们开始了，加油。 好的，好的。 来一个100块，正问正答，现在开始。从第一题，请问今年入驻摇滚名人堂的乐队 Bon Jovi 啊，邦乔维乐队是一支英国乐队吗？ 好像你刚才刚刚说过，但是我没有听那个是。 OK， 哈哈哈 哈哈！哎，我没有什么开心的，我只觉得就是 没有，你是好开心了， 没有好开心。哎，你要是今天把这900抢走了，这现金，你说我得是吧？ 心疼成什么样啊？ 对，哎呦，不心疼，不心疼，不心疼。我是觉得这个我得多少条这个微信雪花像飞来啊！老白，这个人你是不是真的认识？我真不认识。 不，我真的不认识，只是觉得。没有，我也就觉得很幸运了，不一定要拿走你的900块，但 是 还是 对啊，我也不在乎这900块，对不对？ 不 是，我在乎， 我在乎， 我重说一遍，我在乎，好吧？ 我在乎，我在乎， 我不在乎， 我觉得也，我在乎， 我不在乎9块九毛九。行了，你待会儿发一个二维码，还是过来好吗？谢谢你的参与。 好的，好的。 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谢谢你，祝你新年行大运，拜拜。 拜拜。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继续我们的白给100块。奖金已经到900了，我也不知道在新年的哪一天，在狗年哪一天能把这900或者甚至更多送出去。 对，我们2018年新年伊始，我们到现在都没有送出去，我们真的希望第一坛能够在今天把大奖送出。 加油， 听众已经接通了， 加油。好，看看今天这是下面一位是怎么称呼。 Hello，嗨 ，Hello， 白姐， 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 我叫硕儿。 微信名叫硕儿。 硕儿，咱们之前可没通过话吧？ 没有，没有。 对，因为我看你关注的时间是2018年2月2号，关注了没多久，对吗？ 我应该是在之前就已经关注过，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取消了，然后之后又关注。 你为什么要取关我？我哪里得罪你了吗？好，没法解释，已经尴尬了，场面、 就是、 已经尴尬了。 平常也不怎么更新这个。 哎，什么意思？这次还会取关吗？ 喂 喂， 好， 信号不是很好。 我说你取关过我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好不好？ 那是肯定的。 好，不，待会儿奖金没有拿走，马上取关。加油，硕儿！ 正文正答，准备好了吗？ 好的，准备好了。 请听题，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中国代表队获得的金牌总数是一枚吗？ 是吗？ 是，对，是的。 送分了， 嗯，在500米的那个短道速滑。 好，接下来一题，请听题。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上，北京的八分钟出现了两只吉祥物，请问造型是中国龙吗？ 是的。 没看吧？ 对，是没看，因为很 早 没有看。 好吧，那我们来帮大家普及一下，敲敲黑板知识点。北京八分钟出现的吉祥物是 熊猫， 对，大熊猫啊。好吧， 啊啊， 硕儿错了，然后待会儿说啊啊，然后手里面已经在做取关的那个动作。希望以后我们能够不要再失去联络，好吗？ 好的，好的 ，Always online。 对，一个9.99的小红包，继续为你送上。待会儿别忘了把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 好的，谢谢。 祝新年一切都好，再见。哎，别，等会儿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剧场是风动剧场吗？ 不是， 是。 哎，你看，也是一个文艺女青年，谢谢你，再见了，拜拜， 拜拜。 欢迎一下已经归队的各位好朋友们，就是已经开始上班忙碌的，就是刚刚从自己的家乡回到北京的朋友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哈、啊。同时也要解释一下，来给100块，我们每天会选两位哈、啊，或者会更多，因为有可能两位有电话打不通的， 是， 但是一般是两位，一位正选，一位备选，然后呢，都是我们也是综合各个情况来考虑的，就是有时候会看一下你们的关注时间， 对， 有时候呢也会选一些新关注的，然后呢。尽量我们会选的是之前没有参加的，刚才那个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 小小的惊喜， 小小的惊喜意外哈、啊。 嗯， 然后我们奖金会一直累计，比如说900，今天有没有拿走？那明天 1000了。 对，最高我们被拿走的奖金的记录应该是2200，好像是。 嗯，应该那个时候我还不在。 对，2000多，有一次是2100还是2200送出去的。还是有时间留给大家一道小小的作业题，同时呢，如果你们相信我们。觉得你早晚会有机会，但是呢，如果有像我们刚刚看到这条微信说，就是也没有显示名字说为什么抽不到我，然后马上回来骂了一个骗子，我觉得 哎，拱下咪 是可能，如果你不取关的话，可能我也要马上做一个动作了啊，所以想跟你说一声 sorry， 因为你没有信任，我也不信任你喽。还有一些发为什么不抽我，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回， 鞭策一下 为什么还不抽我，别着急，我看到你，如果我们有印象看到觉得 OK， 我们一定会挑选的、好，艾克来留个作业题给大家，我们有个两个小红包要送上了啊。 好，请听题，请问啊，李铁梅这个艺术人物是出自现代京剧沙家浜吗？ 是或者不是，不用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45秒钟单位时间发来的有效。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找到了一首歌，跟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电影呢有很相似的意境。他说大象始终望着对岸，然后保持同一个姿势。哎，这个电影叫《大象席地而坐》，它是获得了一个大奖，是第68届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面的一个奖项。之前好像还获过一个奖，是费希比什么国际影评人奖啊。 对，所以这个话题其实很多朋友最近在这个周末也都在陆续的关注当中。 是，这个导演很有才华，但是很遗憾他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然后就引发了一些争议，或者说可能你也在互联网上或者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有关于这件事情的内容，包括胡波这个人，他之前的才华，他的小说，然后呢包括他的一些行为的方式，包括呢你可还看到说好像哎是不是被人坑了，或者有人不理解他等等等等。最终好像这个根据他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其实是之前先获得了导演们的包括制片人的青睐，然后就要投资去拍这个电影。但是后面呢好像他自己剪了一个相对来说完整的4个多小时版本，然后在这件事情上和制片方呢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因为可能对于制片人来说希望说哎电影是不是能够更多的展现精彩的精华的部分，但是他固执己见的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是，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是在之前还在讨论说要不要就展开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对， 就据这个会场内的一些记者透露说，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呢，有一位处女座奖的评委走下台，为坐在观众席当中的胡波母亲送上了一束花和一只大象的玩偶来表示敬意。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觉得从好的方向来说，这部电影受到了认可，而且他在柏林受到了尊重，能够让这个母亲让这位母亲感到些许的欣慰。 是， 同时呢会有很多对这位青年导演已经离开的导演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将来呢可以看到这个作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会感慨说有些人他虽然拍了一些烂片，可是他赚了钱，这是没错的，对不对？ 流量。 对，我们能不能够更多的去关注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或者说让他们的电影，让这些真正有态度的电影能够去被大家看到，或者说其实现在渐渐的也会有一些院线在支持文艺电影了。对， 是， 但是古往今来其实在理想和现实当中挣扎的人有很多，我们之前我们听新裤子的歌，对不对啊？但是你要想想那些可能也会挣扎过但最终却从挣扎的困境当中去走出来的人，比如说像李安，对不对？他也曾经是困顿过。 对，其实我们今天可以换作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心怀电影梦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有这个心怀电影梦的比如说导演啊、编剧啊，或者正在上学的学生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络到我们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听你的观点。总之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跟自己跟这个世界去和谐相处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也许未必每一次都妥协，但是我们在有必要的时候应该去放轻自己的心，放松自己的一个身姿和姿态，用一个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飞行。 在有风的香雾绿树旁等有晴朗，每当炊烟升起的时候心如艰难，如你一切的幻化成风吹散。双眼与知己的脸 星星倒映在海面，修长的双腿与扎起的马尾，海岸的海浪包围你，不停地舞动舞动你身体，直到海岸消失不见。你不停地唱着唱着那首歌，海面上的风跟着和，何日出现？谁在说话？每当西山的落日落下，开始忧伤。如果可以，要愿用生命当作交换。就在夕阳的余晖之中，一道小碗，你迷人的双眼与稚气的脸，静静倒映在海面，修长的双腿与扎起的马尾，海岸的海浪包围你，不停地舞动舞动你身体，直到海岸消失不见。你不停地唱着唱着那首歌，海面上的风跟着和，双眼与稚气的脸，静静倒映在海面，修长的双腿与扎起的马尾，海岸的海浪包围，不停地舞动舞动你身体，直到海岸消失不见。你不停地唱着唱着那首歌，海面上的风 见了一首原创，我不太有名的原创，是来自于大象先生带来的歌。 你在夕阳下， 对，大象先生。所以我觉得，对于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胡波来说，他的作品能够去表达他的情感，然后能让更多的人去遇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会让他欣慰的一件事吧。 是，可以说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值得我们思考的一句话，就是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就是那个爷爷对于男主角的发问，就是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关于我们自己的意义何在呢？ 本来想灌点鸡汤，本来想刚过完年我就不接着灌了，大家自己去琢磨，或者说有空可以去看那个电影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爱， 重点是新的一年开始了，我觉得一切都要有一个向上的姿态啊，对，就不能再低落了。其实你可能生活会有些时候会给你一些打击啊，或者说让你觉得，哎，我今天好不开心，照着镜子都觉得自己的脸圆了好几圈啊。 嗯， 对。 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是何乐而不为呢？一年当中，我们刚才在讨论，就你一个人总要有一些变化吧。就冬天的时候稍微胖点，夏天的时候哎也会有一点惊喜。 对对对，大家都是有缘人嘛，是不是啊？好，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首歌。对于幸福的理解呢，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曾经说过幸福是什么，拿流行词说，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白洁和奥特曼打小怪兽。幸福就是刘若英。 不想再牵手就该放开手，让爱学会成全和自由，如果还能够继续往前走，挽留并不代表谁懦弱。我们曾心动，也都曾心痛，失去太多才懂得拥有。如果没有过每一次冲动，怎能相遇过程的感动？我们往往努力爱却更寂寞，一起做过的梦到了最后真的只是梦。

继续来关注美女歌手林佳怡，歌曲《心动》，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至今传唱。她消失在荧幕上多时，最近现身节目《天才冲冲冲》，42岁冻龄模样引发众人赞叹。林佳怡也表示，能来《天才冲冲冲》带给观众欢乐是自己的福气，希望之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在荧幕上跟大家见面。在最新一期的歌手节目中，全新补位歌手腾格尔放歌天堂，唱颂美丽草原，在呈现完美现场的同时，也向观众发出了呼吁生态环保的讯号。而在24号中午，李健转发了歌手官博所发腾格尔天堂的演唱视频，称赞道，看了腾格尔老师的表演，让我意识到我在从事一个了不起的行业。随后腾格尔也转发了李健的这条微博，说您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真正的音乐人，您能喜欢这个表演，也让我意识到我在从事一个了不起的行业，非常逗趣。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大望路由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了，在2018年2月26号星期一的这个晚间，我们来到了相对走心的6点半之后，又会化身偷故事的人。回来给大家讲两个故事，真实的故事。 嗯，在讲故事之前，我们是不是要说一下我们的好久不见呢？ 哦， 对吧？是吧？首先要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可能你会收到一个，要回复4个字啊，好久不见，你就会收到一张惊喜。 对，尤其是那些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的，然后刚刚回到北京的，或者刚开始开工上班的朋友们哈。 嗯。 但是我总觉得，在我们要走心的时候，看我们回的图。会不会觉得有点怪啊？大家自己看着办吧。 嗯， 第一个故事，我们来听听看。 蔓越莓小曲奇，他说：“我把衣柜换新，床换新，洗衣机换新，纠结了3年的事儿，在离开你第5天，我都完成了。我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销量成倍增长。我努力减肥，每天只吃一顿饭，瘦了8斤。我每天化妆，精心打扮，同事们都夸我越来越漂亮了。”可我还是会梦到你，然后在清晨崩溃大哭。这些都不要紧，会过去的，对吗？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 可是我是柯绿啊，他说刚分手的时候2月份，为了让自己不想，决定考研，忙到疯掉，忙到没有时间去想或者去哭，却慢慢治愈了自己，慢慢的真的不去想了。他有了新女友，但现在考研完全为了自己。最后的这几天为自己加油，没有什么比这个新开始更争气了，加油吧。 不需要假期，我没地方可去，不需要狂欢，人群只是空虚，多数的关心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真正懂我的人是自己。我的眼睛一做梦就看到你，一闭上就想哭泣，笑容忽然间变成奢侈品，我的生活充满了和你有关的记忆，每每靠近，满城风雨。 就让我忙得疯掉，忙得累到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最好，就让我忙得忘掉你的怀抱，他曾带给我的美好。当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慌，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话，完美的眼睛，一做梦就看到你，一闭上就想哭泣，笑容忽然间变成奢侈品。你在哪里？总是每天要问你的一句，我要戒断这种恶习。让我忙得疯掉，忙得累到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最好，就让我忙得忘掉你的怀抱，他曾带给我的美好。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慌，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话，完美的伪装，才让的人惹有多好，心里没别的，只有忙忙忙。工作是一种抵抗，一帖解药，人怎能被想念打倒？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慌，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话，完美的伪装，才让没人看到。 有听我说这首歌自己的歌单也下载了，就是阿玲带来的《我很忙》。 对呀、啊，就是在感情当中，也许要是经历失恋的朋友，可以听一下这首歌，顺便让自己忙起来。 也没有什么用啊， 分散一下注意力嘛。 那接下来听听我们的好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用啊？ 主播私房歌， 至少可以缓解一下你收到图片的尴尬心情。 谁先来？是我还是你？ 反正我刚说完，你让我把话说完。 行， 就是大家在回复“好久不见”四个字的时候，收到一张图， 嗯， 然后呢，收到图的时候看到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心情啊。 对对对， 可能会有些许尴尬，或者觉得哎，今天晚上这个饭还吃不吃？但是菜菜说了，哎，我就当没看到我吃饭了吧。 希望大家还能吃得下哈。这张照片呢，也是充分表示了就是这个年前或者年后或者经历这一个过年期间我们的各种变化。 好吧， 记得回复好久不见。 嗯，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接下来我们让艾科首先来推荐今天的第一首歌。 好，其实有一句话这么说的，有人说如果有一首歌它不会是新歌也不会变老，那它就是民谣。 嗯， 所以呢这两天我又重温了一遍很经典的那部文艺片，叫做《醉乡民谣》。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其中的非常著名的插曲，叫做 500 Miles。 我们现在耳畔响起的这个前奏也许会让你勾起些许的回忆。其实推荐这首歌的原因呢，除了经典的电影之外，还有很深层的意义。我们先来听歌。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真的一点都不想打断。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韩寒会就是那么不怀好意的把这首歌改编掉。你听到那个，就是如果你看过《乘风破浪》的话，可能现在你脑海当中想起的是那个画面。 哦，别送我，哦，别送我，别送我。 怎么样？ 我突然觉得有种像那种好久不见的感觉，收到了一张图片。啊， 觉得这首歌推荐的理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吗？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太计较一些结果，不成功又怎样呢？是不是？但求我们的灵魂飞扬过。而且还有现在如果正在经历离别的车站的朋友，可能听这首歌的感受会比较深刻。从100米到200米，再到渐行渐远，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的相逢和告别。 哦，现在没有站台票了吧？ 买不到了。 对，就以前是真是会，你要去火车站送一个人，会是有那种感觉的，100米、200米。 现在是飞机票是吧？ 对，总之就是我觉得一些可能你会觉得有情怀的东西呢，现在在消失，但是呢，歌里面可以去重温那个画面感啊。 是。 老白，节后第一次听你们节目，你这嗓音怎么了？ 略带磁性是吗？今天， 是觉得有点沙哑，对不对？ 因为上周的时候他好像身体有点点不太舒服， 最近我觉得对 不太好， 就是过年的时候可能也喝了一些酒啊，或者说可能是吃了一些容易让人上火的东西 啊，所以这两天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轻食。 对，真的，我也想说今天晚上吃点素的，看看这个哪家羊蝎子可以还能订得到位子。哎，好，好了，这是题外话，我们继续来推荐歌曲了哈。 还是我吗？第二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一部电影当中，是相亲相爱的主题曲。你知道在过年期间最怕的就是重温一些老电影，而我呢就是恰逢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因为我特别喜欢张艾嘉，重温了一下他所有的作品。你知道我的心情就 干嘛要在大过年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呢？ 对，就有点对自己不太仁慈。看完之后有点后悔。但是还好在就是相亲相爱当中最后的结尾落脚点，我觉得张艾嘉和田壮壮坐在车里的最后那一幕，还是给我带来很大的感触。所以来听第二首歌，是谭维维《陌上花开》。 路人不开灯，浪蝶归来，天涯有月，落叶有情，舍不得腐坏，不敢期待，只有等待，哪怕你青丝像陌路人花白，有生之年总记得对着陌生的脸表达最熟悉的爱。 还我一颗痴 家情盛典， 对，尤其是有故事情节画面的歌，就是他其实在听歌的时候他会听出来戏剧或者说电影的一些对白或者说一些一个冲突的感觉啊，起承转合，它中间有很尖刻的或者说很尖利的高音来去表达一些情绪。 对，我特别喜欢张艾嘉那些作品，就是因为他的细节处理的特别好，尤其他和那个田壮壮最后在车里面的那一两句对话，就会让你觉得说一个女人啊，就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情怀，但是年老的时候真的什么都忘了。 电影其实是会很有一些意义的，比如说你看《阿甘正传》，无论你看多少次，你总会在里面找到一些新的内容，就像那一盒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巧克力，那个巧克力一样，或者像片头的时候出现的那个羽毛，它飘来飘去，其实像人的命运在这个世间去游荡的状态啊。哎，我其实很喜欢这首歌，今天刚好他们的主唱这个子涛也说，哎，我们的新专辑要寄给你，于是找到这首歌 VC 白色羽毛2017， 看见希望，也许面对世界却从未嘲笑，光穿破云层照在我脸上，也许这种温暖在治愈我的迷茫，从象征开始吧，从北京几个伤，看着那道光在等待，有一点有一点证明我们坚持的信仰，等没想也许不可能保护着风中那盏灯，再等待一个机会抓在手中，战斗才打响，什么是失败的借口，什么是放弃的理由，如果还没到最后就让我继续发疯，再次相见还是老模样，光穿破云层照在我脸上，也许这种温暖在指引我的迷茫，从象张开翅膀，从北京几个伤，看着那道光在等待，有一天有一天证明我们坚持的信仰，从梦想也许不可能保护着风中那战斗，在等待一个机会抓在手中，战斗才打响，什么是失败的借口，什么是 还记得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带着造不完的青春来啊，说然后说年底呢，然后交出一张这个新的成绩单，一个新的专辑，然后就真的是在年初的时候才完成了。然后是他们的新的专辑当中的歌曲《白色羽毛》重新的一个编曲，然后呢重新一个演绎，来自于全新出发的 GRVC《白色羽毛》2017， 也算是把我们这一阶段的这个情绪给带起来了。 好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最后来推荐的是一首平常我可能不太会推荐的类型的音乐，就是至少在这个单元当中可能会比较少推荐的那种，因为以前上早间节目的时候会偶尔把它拿出来播，是觉得它有一种自然甜，那个甜度呢好像就没有到发腻的程度，但是听了以后你会跟着不由自主的去摇摆一下， 微甜的感觉。 是，这其实又是一首旧瓶装新酒的老歌的新唱啊，现在看来也不是新唱了，因为最早唱这首歌的人是凤飞飞，后来有费翔，现在唱这首歌的人是刘红桦，离他唱这首歌到现在也过去很久的时间了。好好爱我， 我的一份柔情，我的一片心意，我一封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的待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愿你把我珍惜，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慰，我就能满足我心扉。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得之不易，好好爱我，不要犹豫，我一颗心已经属于 就是今天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了，最后用一首甜的歌来结束啊！但是还是提醒各位，最近可以吃点素。 今天晚上就可能很多朋友听了我们的选择之后，回家就开始水煮白菜之类的。 本来可能还想吃个大餐，突然回复了四个字：“好久不见。”想看看我们最近的变化，然后看到那个图之后呢， 结束了。 对，回家然后吃点什么沙拉就好了。好吧，不管大家是怎么想的，总之期待一个精彩的、美好的夜晚。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柯， 明儿见。 有心意，我一封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的待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愿你把我珍惜，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慰， 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